醉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思娘， 我是貂蝉，又是一个快乐的中午啦，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周末有没有规划好这个周去哪儿呢？什么行程啊？ 对呀， 行，我们 玩 吧。 去啊， 貂，你这周末准备干嘛呀？ 我那个明天得加班， 哎呦， 然后后天准备睡觉，大后天呢，上班了。 好了，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今天的主角哈，金主来自乐活汤，这个天池乐活汤是一个泡汤的好地方哈，我们请到我们的负责人来和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经理。 这个王经理周末时间安排好了吗？ 周末上班。 上班。周末不休息是吗？ 我们周末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 哎，你像这个服务行业也确实是哈，这个当大家周末的时候都准备出去玩的时候，服务行业人员永远都没有办法休息，要给大家送上最好最好的服务哈。好了，那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大金主哈，上个应该算是这个周一吧，其实这个周一乐活汤已经来过咱们的现场一次了。 那为什么又来一次呢？ 因为大方呀， 太火爆了。 对呀，你看这个上次我记得很清楚哈，本来啊跟王经理说好的是送10名的这个10名免费的门票，直接就您可以拿这个进去泡汤哈，全场的这个除了比如说您要捏个脚啊什么肯定得自费哈，剩下的费用咱们都免掉了。这结果呀，我开口问王经理，我说王经理咱们今天送多少呀？王经理张口来了个20，吓死宝宝。 大方 大方哈，你刚才都不照着台本走了。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局，我更没有猜到结局，就是上周一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反应就是已经很强烈了，这个 反 应 很好， 哎呦大家都争破了头哈，那么没关系， 既然我们那么喜欢的话， 对，再送 我了，对吧？你看上一次呀，咱们送的是什么？送的是平时周一到周五的门票。 嗯，对，周 六周 天 哎 可以 去， 对。 所以呢，也是我们经过和金主的沟通哈，今天正合适是周五了，周六周天您没地儿去是吧？没法安排，咱们直接送。周六周天的票， 嗯，是的， 不只是周六周天，如果正合适您也是服务行业，周六周天不放假的话，嗯，周一到周五也能去，就是咱们今天送的这个票哈，没有时间限制， 嗯，但是有截止日期了， 哎，礼拜几去，对，礼拜几去都行，只要您在五一之前， 对， 五一小长假之前哈，不包括五一小长假期间， 嗯， 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都可以带着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享受一下，放松一下，舒服一下。 嗯， 你看我今天我真的好累呀。 嗯，为啥呢？ 因为今天工作太多了。 你今天应该开心呀。 嗯， 要放假了。 嗯，是啊，可是今天工作还确实是很多呀。 嗯，因为你明天也得加班。说出了四娘的心声啊，是多么想去泡温泉泡汤啊， 想去啊。哎，我特别累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去泡泡温泉， 嗯， 然后完了再找人搓一澡， 嗯， 头也给我洗了，谢谢，对，然后再最好再整个这个精油推背，然后一 只脚，哎，真的，其实每次这个泡完汤出来之后啊，感觉神清气爽， 那是 感觉身体都变轻盈了 啊。对啊，因为 成为上仙了， 上仙，因为把这个疲劳全部都洗掉了，嗯，哎，我感觉好像你说这个人在温泉里面泡时间长了哈，会不会像海绵一样，应该是吸水的吧？ 嗯， 感觉好像把这个这身上藏的灰得有多重啊？感觉好像把灰都给洗掉了，所以才轻盈一样这种感觉，啊。好了，开个玩笑哈，嗯。那么我们还是请出这个王经理来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乐活汤，也就是我们要给听众送的这个东西哈。 嗯， 听众去了都能够享受到什么呢？ 是这样的，咱们这里的功能和特色主要有汤泉、汗蒸、冥想屋， 嗯， 还有阳光房，还有咱们和雪燕童年餐饮一起为大家携手带来的美食， 嗯， 包括咱们还有儿童乐园， 嗯， 家庭。影视厅， 嗯， 休息厅， 嗯， 客房，棋牌室，足疗按摩， 嗯， 红外理疗和榻榻米的休息区， 嗯，就是一站式啊， 对，什么都有， 哎，去放松一下，休闲一下，也有儿童乐园，也非常适合宝宝去，不是一个商务的场合哈，适合一家人一起开开心心的，当然了，也非常适合周六周天的时候，你像闺蜜之间啊，哈，去做个 SPA 呀，这种的，放松一下，休闲一下，这样的一个好去处， 嗯， 所以今天我们来抓紧时间说一下这个互动方式吧。 对呀，啊， 好吧，那这个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 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泡温泉，当然了我们没有温泉，但是乐活汤里有啊， 嗯， 关注仙偷客栈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公众账号里面和我们互动，就可以赢取今天又是给大家送上了20个免费的门票啦。 嗯，没错， 哎，那么互动的题目你 哎， 洗好耳朵，听好了， 听好了，四娘赶紧的。 哎，我要说一下了啊，嗯，乐活汤，刚才王经理说的， 嗯， 里面很多很多的项目都包括什么？哎，这个问题略难哈，不是让大家全部回答出来， 嗯， 只要您回答两项以上就算对。 哎，对， 回答两项就可以了哈。好了，嗯，那这我们就给听众一点互动的时间吧，好吧？ 嗯， 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 等着你， 来听到这首歌《金海心》，把耳朵叫醒。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永远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和不用的手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先头客栈，这时间还在为你继续的放送好福利。 嗯， 那么这时间我们还是先来公布一下咱们今天的中奖听众吧。 好嘞， 啊，咱们总共有20个名额送给您哈。四娘，我先来公布5个，第一名、大飞，恭喜， 好，恭喜。 哎，第二名连续，恭喜。第三名玉，玉是这个李玉的玉哈，一个火字旁，右面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好了，第四名叫做风继续吹，恭喜。第五名这应该是晋金硕，恭喜、恭喜，以上我们的听众。嗯，然后这个没有读到名字的暂时也不要着急哈，那么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还有15个名额在等着您。 嗯， 下一个广告口的时候继续来和我们参与这个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啊。刚才有听众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也是我们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嗯， 乐活汤在哪儿啊？ 来， 请出王经理。嗯， 乐活汤呢在燕山高家坡路11号。 嗯， 咱们直接在百度上搜索天池俱乐部就可以直接找到。 嗯，可以导航。 哎，导航直接搜索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 嗯， 找到今天乐活汤的这篇推送，直接拉到最下阅读原文，就可以直接导航到店哈。在房山的燕山高家坡路11号乐活汤，您看是不是在您附近哈。如果想要去的听友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一会儿下一轮互动的时候继续为您抽取免费的名额。 嗯， 今天我们送的这个票呀和上次有点不一样喽。不一样在哪儿呢？ 周六周天可以去。 哎，这是真事儿哈。 哎，不对 啊， 明天就可以去。 哎，因为对啊，因为今天是周五嘛。 嗯， 周六周天我们也是吧，你看都提前帮听众想好了您要去哪儿，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所以说哈，去泡泡汤，为什么今天推荐大家去泡汤啊？ 哎呦， 因为 上了一周的班了， 不只是、这个、 真心累呀。 嗯，而且哈，你知道为什么泡汤能够洗去疲劳吗？ 嗯， 因为温泉里面含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哦， 比如说像这个交给王经理来说哈，太专业了。 好， 王经理和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 好嘞。泡汤呢，热浴可以使肌肉关节松弛，达到消除疲劳的功能。 嗯， 也可以使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长保青春，也可以使活络筋骨，减轻酸痛等症状。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冷热交替呢，可以使血管扩张收缩，增强全身肌肉，不过水温和时间呢，要以个人身体适宜为主，切勿温差过大，造成对身体的不适。 哎，说到这儿我就又可以普及小百科了。 说 就是泡汤的时候呀，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你像乐火汤也是并不是只有一个池子给我们提供的，会有很多池子，每个池子的这个温差温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科学泡汤的方法是什么呢？从低到高，这个按照温度，先泡低温的， 对， 再泡高温的， 对， 每一个池子泡15分钟就可以了。 哎呦，这是周一学的哈， 很多人都学会了。快叫我小百科，快！ 而且咱们乐活是有四个池子。 哎呦，这咋的了，雕？你看雕现在这个说话都已经是忍不住咳嗽了，这半天一直在咳嗽哈，心疼他一秒就够了。这样，这个让王经理再给你送一个这个门票，然后你也去好不好？ 好啊， 抓紧时间把感冒治一治哈，我们的听众都心疼你了。好了，那这个刚才的话题我们接着说吧哈，就是说由低温开始泡。一个池子泡15分钟，总长不建议您超过1个小时。 对， 因为温度高吧，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刚开始呢是很舒服，洗去了一天的疲惫，但是这血液循环快了呀，就会容易引起这个心脏和脑部供血不足， 胸闷啊， 会有这个 头晕啊等等的这些症状， 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也提醒您哈，咱们一定要进行科学的泡汤。好了，那其实除了泡汤以外呢，乐活汤还有汗蒸，对吧？ 对，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当然了，我们还是非常提供非常建议大家，你像甭管是3、5好友，三五好友去的话，你看一块泡了汤，很容易就把话匣子给打开了， 扯扯家常，对吧？ 哎，对，然后这个带着孩子呢，您也可以放心，咱们还有专业的儿童乐园区，哎，或者说带着老人，带着爸爸妈妈呢，我觉得呀，老人是最适合泡汤的。 对， 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是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我一直到现在哈，这个我爸我妈其实就不说了，还算是比较能跟得上时代的哈。你像我姥姥，如果说要带着她去泡泡温泉的话，哎呦，那得心疼死。 哎呦，不带去的 啊，肯定会说了，是洗澡吗？在家里洗不行啊， 他花那个钱干嘛呀？ 哎，对呀，他会特别特别心疼的。 对， 所以没关系，今天 免费送给你， 哎，免费送给您，带着老人家辛苦了一辈子了，都不舍得给自己放松一下，舒服一下， 是， 咱们带着老人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哈，去感受一下。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门口泡温泉。那么我们这一段的互动答案呢，依然和上一段一样哈，就是乐活汤，总共我刚才说除了汗蒸还有什么来啊，不，呸，除了泡汤还有什么来着？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了哈。好了，除了泡汤，这个乐活汤的另一大亮点是什么来着？ 儿童乐园。 都算都算哈。咱们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广告回来，四娘我将继续给您揭晓中奖名单哈。这个中奖名单一直到五一之前， 都有 30号之前您都可以去，明天后天周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喽。好了，那咱们把这首歌听完哈，来自老狼《100%女孩》。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个、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先头客栈还在为你继续送福利，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在我们今天先头客栈的现场呢，礼拜五了。 对， 刚才这个王经理都说是真听出来四娘真累了。 而且四娘今天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因为累啊，然后再一想到哦，明天还要加班，整个人都不好了，真的。哎呀，快点，刚才心疼了貂一秒钟，完了接下来再来心疼我一秒钟。 对，心疼四娘两秒钟。 double 了是吧，直接双倍了。好，那我们再是请出这个王经理哈。请出王经理之前呢，还是要先公布一下乐活汤全天门票，就是不限时门票，截止到4月30号之前，这个活动免费的中奖的名单吧哈。第一位叫做木木，恭喜。第二位袁聚，恭喜。第三位叫李爽，恭喜 恭喜。 第四位叫收获，恭喜。第五位叫辉，恭喜。我们现在已经产生10名中奖听众了哈，咱们接下来还有10名呢，这样这个四娘我就对半匹吧，好不好？15名咱们按照87来匹，我这一下一下公布8名。 好， 好吧。然后呢，第6名呢叫做麦恩利，恭喜。第7名叫做杨洋，第8名叫做悠然。好啦，恭喜我们这8名中奖听众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广告口哈，在45分那广告口回来之后呢，还会有最后的7名中奖名单，四娘将给大家一口气公布。好了，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继续说一说乐活汤这个事儿了。 对， 哎，乐活汤 刚才说了这个泡汤，该说说 汗 蒸 了。 对， 汗蒸其实也有很大的讲究。 哎， 首先我知道的一点就是汗蒸和湿蒸不一样。你汗蒸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再去冲澡了。 哎，是吗？ 对啊，不懂了吧？ 哎，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请出王经理来和我们说吧。来，王经理和我们介绍一下汗蒸。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经理。汗蒸呢，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美白肌肤，改变皮肤肤质，增强皮肤弹性，延缓衰老。尤其女士呢，是最为明显的。蒸过几次以后呢，就会使肌肤光滑细嫩。那同时呢，还具有消除赘肉、趋减脂肪、润白皮肤、修美健美修行的作用。对于减肥呢，也有一定的疗效。那电气时持续释放出的天然负离子能使人体完全放松，舒缓紧张情绪，减轻压力，有镇定安神等功效。至于您刚才说的汗蒸完以后 不能 马上去 冲澡了， 冲澡的原因是您的毛细血孔都是打开的，体内呢代谢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利于你彻底把身体内的脏物排出的时候，所以不能马上去进行冲澡。 这样。 好的，那这个说完这个汗蒸的话题，我还是想绕回到抽奖的这个话题上哈。我们很多听众都在公众账号上问了，说是我吗？怎么兑奖啊？还有人说听到广播啦，说的是我吗？对，说的是你们。然后这个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四娘我会给大家分别的发送一个私信，您持这个私信，然后直接到店就可以享受了，是吧，王经理？ 是的。 哎，凭借着您这个中奖信息哈，一会儿王经理走的时候呢，也会把今天咱们的中奖名单给带走，您只要去了认证一下这个微信是您本人就可以享受了。期限呢是一直到4月30号之前都可以。大飞问了说可以几个人去，你还想几个人去啊？你带10个人去好不好啊？ 送的是一个人的名单。 哎， 对 对, 对，咱们一人免单哈。如果您要说想和这个爱人一起去的话，你就换一微信号来加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咱们一个微信号只可以一个听众来享受。好的，刚才说到汗蒸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经理。 您说 不同的汗蒸房是不是有不同的功效呢？ 对。 那我们那儿都有什么汗蒸房啊？ 目前为止咱们所经营的汗蒸房有宝石汗蒸房，黄土汗蒸房， 火山石汗蒸房和玉石滩汗蒸房。 哦，嗯，那每个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呢？不一样吗？ 不一样。那咱们就拿宝石汗蒸房来说，从天然宝石中提取精致，源自天然，绿色环保，对人体没有任何的复读作用。宝石汗蒸房内释放的远红外线能疏通经络，改变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及微循环系统，释放负氧离子，消毒杀菌，活化细胞，净化血液，平衡人体酸碱度，调节细胞生物活性。 嗯，好的，感谢这个王经理哈。其实话说到这里哈，因为四娘我一直在公众账号上给听友回复，我就统一说一下，因为很多听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然后一直在问我哈，说我们想要参加抽奖怎么办呀？没关系哈，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就是你问我的这个公众账号，一会儿在广告之前的四娘我会给你问问题， 对， 只要你答对问题就可以获得啦。 嗯，是的。 好的，那这个咱们继续。就把问题就提出来吧。 对呀、啊， 刚才王经理，我想问问您哈，您是介绍了哪几个房来着？ 宝石汗蒸房， 还有 黄 土 汗蒸房， 嗯， 火山石汗蒸房， 嗯， 和玉石滩汗蒸房。 哎呀，有点拗、 哎 哦，我记不太清楚了。 这个、玉石滩是什么呀？ 玉石滩就是我们用天然的玉石撒在一个人体大小的床上。在地下，通过地下的地暖和加热以后，我们人体躺在上面，进入每一个毛细血孔和经络的一个、嗯、达到一个舒适的程度。 哇 哦，这个听着好高大上啊、哦、躺在浴上面 运功。 嗯，这 突然间我想起了那个寒冰床，小龙女最喜欢的寒冰床，要在寒冰床上浴功、 嗯、对，养伤的那个。 对对对、嗯、一说到这儿，我就不由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段子哈。前两天这个湖南卫视的那个沈梦辰发了一个微博、 嗯、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会关注过哈，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电视剧里面这些大侠们运功疗伤的时候都要闭着眼睛了。 嗯， 因为睁着眼容易笑场。 啊、 嗯，你知道为啥吗？咱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呀、嗯，坐在这个浴桶里面也好，这个寒冰床上也好，这个运功疗伤，其实只看到了演员的头，你没有看到那个气儿哪儿来的？有干冰机吗？没有。 热水。 不是，卡通娃娃那小猪的加湿器门口摆一排，你跟前摆一排加湿器，往你脸上唰唰唰唰一个劲儿吹这个湿气。 嗯， 所以沈梦辰就剖了这样的一张图，他是坐在一个干，就是一个浴桶里面， 嗯， 坐在浴桶里面，浴桶里面就是全部冲着他的脸往上摆了好几个加湿器。沈梦辰说，这个不闭着眼的话容易笑场。所以其实话说到这儿，就想，哎，我又想到一个题外的话了。 嗯， 就是说到这个演戏， 嗯， 其实先偷客栈马上也要拍电影了，不只是电影哈、啊嗯、就是咱们这个小视频， 对，各种段子， 哎，也是借这个时间哈、啊、打一打广告，给大掌柜打打广告。咱们呢针对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正在招募演员过程当中，任何条件都不限，不管您学没学过表演，或者说您多大年纪，大到这个花白头发的爷爷奶奶，我们也需要，小到这个襁褓 里的 小婴儿，哎，我们也需要，甚至可能您家里的宠物狗宠物猫我们都需要啊，包括长相啊等等的哈，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想要圆自己一个演员梦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大掌柜打电话啦。 对， 哎，电话呢就是1391011333。 嘿，真好记呀、啊。 好了，广告时间结束、嗯、我们还是继续扯回这个乐火汤的话题上哈、 嗯、 今天给听众送的是门票一张， 对， 价值 免费的， 哎，价值算是88元了是吧？ 对， 嗯， 哎，88元的门票一张，一直到4月30号之前您都可以去。你像今天就是周五了吧，明天后天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去，地址呢就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的高家坡路11号乐活汤。 对， 有泡，能泡汤， 对， 能汗蒸，能吃饭，有这个 有玩的，有吃的，对， 棋牌室

张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新举，尽情如龙舞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如龙舞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欢迎，这时间继续留守在仙偷客栈跟前儿，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不会爆胎的貂蝉。 貂蝉现在学聪明了， 对，提前说出来。 好吧，那今天这个，既然你车不爆胎的话，那、这个，要不你，哎，你听这什么歌，你知道吗？ 素颜。 哎，对。 哎， 这个我给你一个给大家露素颜的机会，好不好？ 为什么呢？ 就露遮天啊，可以去泡温泉啊。所以有句话说，你要追一个女孩怎么办呢？你带她去泡温泉，因为你能看到她素颜的样子。 我明天加班儿 哦，行行， 不给你们机会看。 哎呦，你是怕让我们看见吧？ 哎呀，好了， 这个 下一个话题， 我给貂蝉接一底儿啊。貂蝉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来上班，没化妆素颜，永远都是戴着一张口罩。 嗯，那个啥哈， 四 娘又不是没见过我素颜，丑吗？ 不丑， 对， 老漂亮了，跟天仙似的。 是的， 哎，我真是为说假话了。 四海八荒第一角色， 该遭雷劈了我。好了，这个还是请出我们的金主哈，这个来自乐活汤的王经理。这样，王经理，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今天最后的七名中奖名单，好不好？ 好的。 其实今天听众的活跃度特别高，有很多听众都来晚了，没有抢上。没关系哈，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的话，以后我们可能会这个在第三次的邀请乐活汤，看我们大家的互动频率了。那这个这位 最后的倒数第七位中奖名单，中奖的听众是格格小妞，恭喜 恭喜你。 哎，倒数第六位龙，恭喜。倒数第五位锦鲤，恭喜。 恭喜。 倒数第四位妍妍，恭喜。倒数第三位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我要夸奖一下他哦，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把所有的答案都答出来了， 哇好厉害， 特别全乎。他说四个汉中房，有宝石的、黄土的、玉石的、火山石的，美女掌柜送我一张可以让妈妈去，谢谢你看。是吧，我们还是要不仅快，咱们还得答得好才行。 对， 哎，平常心呢就是答得特别好哈。好了，倒数第二位张立明，恭喜。最后一位，我等会儿再公布。我现在公布了你们就不听了。 好， 可以吗？可以吗？我先请教一下貂蝉，可以吗？ 那可以呀。 万一听众打我怎么办？ 不会，他们不敢， 是吧？要打我的话，我让王经理帮我打他们。 好 了，那这样节目的最后，王经理和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个乐活汤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有什么呢？然后我们的价钱，如果说没有抢到的听友，咱们自己买单去的话，价钱是什么？有没有优惠活动？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提倡及宣传亲民式的价格，家庭式的体验，和自助式的服务。那我们分为早场、午场和晚场。那早场的入馆时间是早上的9点至12点，平日价格是39，节假日呢是44。午场的入馆时间是12点至晚9点，平日的价格是78，节假日是88。晚场的入馆时间是9点至24点，平日是58，节假日是68。那一场为12小时。所以说，比如说您今天上午10点半入的场，也就是说在您晚上10点半之前，今天的价格呢都是39元。 哇哦， 而且呢，我们的餐厅还午餐享受8折的优惠。 哦，就是这个是必须得是咱们仙都客栈的听友是吧？ 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 啊，不给面儿了，这是。 仙都客栈的是已经抽到礼品的幸运听众。到我们的前台呢，出示仙都客栈的微信公众号，那会享受门票9折的优惠。 哦，就是如果没有抢到我们今天福利的，您去了之后依然还可以给您打9折，同时还有一个3人行一人免单，是吗？ 是的。 哎，就相当于去3个人只花2个人的钱就可以了。 对，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最贵的88的那一张，就是您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当然了前提是4月30号之前哈。周一到周天哪一天都可以，不限节假日的，只要您在4月30号之前去体验就可以了。好了，那么节目其实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最后的这个名额吧。 公布 了再不说就该打我了。 好， 最后一位叫安娜，爱吃冰淇淋。 好，恭 喜 你。 也同时非常感谢我们仙都客栈所有的仙粉们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哈。 对，这么踊跃的参加。 哎，对，四娘，我虽然觉得累，但是也死而无憾了。好了，那这样这个周六周天大家都尽情的去吃喝玩乐吧。同时再啰嗦一句，就是仙都客栈里所有入住过的餐饮娱乐的商家，活动都是永久可以享受的。 对， 哎， 只要客栈在，只要那个店在。 对，比如说你像我们之前来过的云度吧，哎，这个等等的这些餐饮，我拿云度吧来举个例子吧。您找一道这个云度吧的那个公众账号，您找找它的地址，如果在您附近的话，只要云度吧还开着，只要仙都客栈还开着，永久8折。 没错， 哎，每一个商家的活动不一样，当院呢是会员卡，永久的会员卡。哎，所以说周六周天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扒拉扒拉 看一看， 哎， 有没有想吃的想玩的， 直接这就是咱们微信公咱们仙都客栈给您提供的最大的福利啦。 是的。 好了，那下周一再见喽，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无伴侣开